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黑衣蒙面魂斗罗的目光直接落在了唐三身上，双眼之中的光芒顿时变得阴鸷起来，口中发出一声长啸，腾空而起，直奔史莱克学院这11名学员扑来。而那2名魂王则根本没有移动，将攻击完全让给了他。金色的光芒从黑衣蒙面斗罗身上爆发而出，双臂在空中震荡之间已经化为了一双金色羽翼，更加庞大的金色光影浮现在他背后，身上的衣服被金色的羽毛所代替，露出了武魂真容，竟然是一只金色的大鹰。翅膀成型的同时，他的双臂已经从翅膀处脱离开来，化为2只尖锐的鹰爪，同时身体也开始急剧收缩变化，与他背后的金翅幻象越来越像。史莱克七怪的脸色都变了，空中强大的压力虽然还不足以让他们崩溃，但是这名魂斗罗一上来就用出了武魂真身，显然是打算速战速决。跑吗？面对一名飞行魂师，想跑谈何容易，就算有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辅助也绝不可能。8个魂环是那样明亮，3黄2紫3黑，相当不错的魂环搭配。第7魂环黑光缭绕在金色的身躯之上，看上去是那样的恐怖强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失去了侥幸心理，他们想做的能做的就只有全力去拼，没有人能够救他们，能够救他们的就只有自己。魂环的光芒同时在史莱克七怪七人身上闪亮，唐三向泰隆四人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令人奇怪的是，那2名魂王并没有阻止四人撤离，只是四人也没有远去，都凝聚着自己的魂力。 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？好久不见了，英雄。 一股柔和的气息覆盖在史莱克七怪身上，武魂真身带来的压力顿时一轻。七人如释重负地朝着声音响起的方向看去，一名身材瘦长的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长度超过4米的拐杖握在他手中，看上去轻松如意。此时他正仰头看着空中显露出武魂真身的金鹰，脸上流露出凝重之色，在他身上同样是8个魂环闪耀着。这个老人史莱克七怪都认识，正是当初他们去获得第3魂环时遇到的龙宫孟鼠。当时龙宫蛇婆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，如果不是应对得当，麻烦就大了。唐三是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对手，只是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他。此时唐三才记起孟依然也在这次的参赛队伍之中，异兽学院战队。 孟鼠，这里的事你最好别管。 是你们来找麻烦，并不是我。我的孙女儿也在这次参赛的学员之中，你认为我会不顾她的安危吗？没想到啊，英雄竟然也成了盗匪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 孟叔，你真的要和我们作对吗？想想后果吧，这不是你能参与的。 你当我是吓大的？洛尔迪亚拉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有本事先收拾了我这老头子，不然的话，今天你也别想随便离开。 金鹰目光流转，他在战场上立刻就找到了同样挥舞着拐杖的另一个人，蛇婆朝天香。已经达到了魂圣境界的蛇婆此时正以一己之力抵挡住2名50多级的魂王攻击，感受到空中递来的目光，他也冷冷地回敬了对方。 如果龙宫蛇婆都只有一个，在属性相克的情况下，我绝对可以一战。可是当龙宫蛇婆在一起，就不是我所能对抗的了。他们之前的武魂融合技龙蛇合击早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，连封号斗罗都能抗衡，更何况是我。 还有同伙。 哼，孟叔，我劝你还是赶快带着蛇婆离开这里，你的孙女我们绝不会伤害，要是还不走，等一下你想走也走不了，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。 龙宫脸色恢复了正常，但心中却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。他当然知道这洛尔迪亚拉是从何而来，但他一直没有说出对方的身份，就是留了一线，否则一旦说明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眼看着洛尔迪亚拉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，他心中已经萌生了几分退意。他之所以出现，只是看不惯一个魂斗罗欺负一群魂宗小孩子，他本身和史莱克学院又没什么关系，自然犯不着卖命。 洛尔迪亚拉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这么简单的场面你也搞不定吗？ 声音远远地传来，他叫着洛尔迪亚拉名字时似乎还在远处，可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字时，人影却已经悄然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依然是一个蒙面人，看不出年纪，从他的声音中也无从辨别，只是他穿的不是黑衣，而是一身白衣。这个人一出现，唐三他们没有什么感觉，孟鼠却闷哼一声，快速的后退一步，脸上神色大变。 老头子！ 蛇婆朝天香飞快地赶了过来，一只手还拉着自己的孙女，夫妻二人气势凝聚为一股，这才堪堪抵挡住那股无形的压力。 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老朋友了，难怪洛尔蒂亚拉搞不定。好久不见啊，盖世龙蛇伉俪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，居然让本座不得不出场。 你竟然也来了， 看到我出现还不快滚。你应该明白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视。 好， 龙宫带着蛇婆转身就走，竟然没有片刻停留。孟依然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爷爷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孟叔犀利的目光给止住了。他再看向唐三时，眼中充满了歉意。盖世龙蛇夫妻带着孟依然几个起落就已经到了远处，消失不见。 还不赶快收拾了他们，还要我动手不成？ 是大人。 庞大的压力再次弥漫在史莱克七怪身上，令史莱克七怪惊骇欲绝的是，一股特殊的气息带着淡淡的香气从那白衣人身上弥漫而出，顷刻之间蔓延到他们身上时，其人身体竟然再也无法行动，更无法使用自己的魂力。就在那金鹰即将扑下夺走史莱克七怪性命时，一层金红色的光芒突然从小五身上冒了出来，其人身上再次一轻，同时恢复了行动的能力。戴沐白和马红俊几乎同时厉喝一声，第三魂技同时发动，白虎金刚变，凤翼天翔。唐三一个蛛网束缚甩了出去，直奔金鹰而去。奥斯卡飞快地制造着他的香肠，宁荣用手上的九宝琉璃塔三道光芒同时射出，三窍玉之心发动，分别给戴沐白、马红俊增幅了攻击，给唐三增幅了魂力。史莱克七怪配合的默契程度，连那白衣人都不禁愣了一下。 等一下， 白衣人右手轻挥，一股澎湃的能量波动令空气剧烈地扭动了一下，他身上九个魂环一闪即隐，在那庞大的魂力作用下，原本下扑的金鹰竟然被震得飞了起来。 你竟然能够破掉我的气息结界，相思断肠红，竟然是相思断肠红的味道，你得到了相思断肠红的认可。 白衣人的情绪明显变得极其激动，几乎只是一闪身就扑到了小五面前，抬起一只手直接朝着小五怀中抓来，铿锵的爆鸣声如同雨打芭蕉一般从史莱克七怪身上喷吐而出，无数寒光交织在一起，同时覆盖向了那白色的身影。这暗器在他们两名魂圣一名魂斗罗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，眼看对手要伤害小五，立刻就用了出来。白衣人冷笑一声，身体在半空中一个旋转，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化为片状，所有暗器一进入到那黄色光圈的范围之内，立刻化为齑粉消失不见。下一瞬间，他的手已经停滞在了小五脖子前不到一寸的位置，但却并没有抓下去。 小五距离他最近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白衣人身体的颤抖，那是极度激动状态下才有的情绪。封号斗罗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名白衣人无疑是一位魂师界巅峰的存在，一名封号斗罗。史莱克七怪都没有动，他们都知道小五的生命已经完全掌握在了这名白衣人手中，只要这白衣人手指轻动，完全被他锁定的小五立刻就会香消玉殒。唐三的身体几乎是一瞬间就被汗水浸透了，难以名状的恐惧在心中蔓延，八蛛毛在恐慌作用下破背而出，一根阎王铁已经悄然滑入唐三的掌握之中，那白衣人的手始终没有抓下去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获得相思断肠红的不是我？如果有了相思断肠红，我也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了。小姑娘，把你的相思断肠红给我看看，可以吗？ 小五探手入怀，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自己的相思断肠红。鲜艳欲滴的大花上流露着金红色的光泽，白衣人的眼神顿时变得有些如痴如醉起来。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仙品，对他最为有用的仙品。如果他能够得到这相思断肠红，他就有机会跃升到另一个层次。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，相思断肠红的特性决定一生只能有一个主人，他既然认可了小五，就永远不会改变。史莱克七怪也很吃惊，他们想不到这一株相思断肠红令他们能够暂时避免了被轰杀的命运。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，白衣人伸手想要抚摸相思断肠红，但当他的手距离相思断肠红只有半尺的时候，断肠红上的金红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烈起来，吓得他赶忙缩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